澤東究竟是好人定係壞人嚟嘅咧？ 我唔想用好壞咁簡單嚟睇佢。雖然好多人覺得佢大獨裁者，帶嚟好多災劫，但係唔好從好壞兩個咁簡單的角度去睇咯。實際喺歷史上高，佢所產生嘅影響要全面去睇。 咁孫中山係我哋國父喎，咁即係一定係一個好人啦。 雖然係大革命家，但係喺辛亥革命之後，佢做咗好多事係非常之大嘅爭議，但係。原來你再看看他在辛亥革命之後，他曾經想將國土讓出去給外國人支持他革命，亦都做了很多事情，做個人崇拜，這個黨國的制度這樣，那這些大家要了解，去爭論一下。 那怎樣才可以客觀評價歷史人物呢？ 尊重歷史事實，理性去分析，還給他歷史真的面目，去全面去看這個人在歷史裡面所做的事，所產生的作用，這樣的評價才有意思。 數風雲人物，還看歷史。 嗱，咁咧就有啲朋友可能係啱啱九點之後先聽噶嘛，我哋節目八點鐘開始噶嘛，係嘛？咁啊，咁咧我 有多人可能呢半年先聽啊，就唔知道林林係邊個。咁你重温就知噶啦，其實 有而家有人問啦，咩林林啊？林林又啲人啲網友已經幫你介紹啊，林林係阿細良嘅 青年民建聯 Dream Girl 啊， 佢好似係青年民建聯啊周浩鼎嘅助手嚟嘅，係啊， 咁右手嚟。唔係啲人你話因為佢嘅身材啊， 我唔關事，絕對唔關事，係因為佢嘅服務大眾嘅精神。阿 Lens 就知噶啦，其實。 因为成日去沙滩去拜访啲老人家， 拜访啲老人家游啲水啊，同埋食盘菜啲老人家咁样。 好啦，嗱，头先咧我话咧，嗱，而家我哋好似有四千几，都好似系咪破纪录啊？ 破纪录噶啦，但系未过唔到五咯， 过唔到五咯，我哋好失望咯。因为咧，你知啦，细良头先开局嘅时候讲，原来咧我哋嗰个嘅标数咧系同阿胡苏曾嘅民望系挂钩 嘅。如果我哋嗰次过三嗰次咧，其实胡苏民望就大幅 大大提升噶啦。 系啦，咁如果我哋今晚过到六嘅话咧，胡苏基本上咧六成民望就同我一早预测嘅咧就冇分别。 系啦。咁佢其實已經有啦，勝數就大增。 其實已經有啦，佢52加埋阿胡官嗰十，其實已經62噶啦。坦白講， 嗱，始終咧，我覺得頭先睇下你哋嗰個啲提問咧，好多人都仲係好擔心，唔係好關心咧，即係胡蘇嘅勝算係如何啦。咁我想講一講，因為咧你當中有啲人冇聽第一節。第一節咧，我哋講過咧，就係話咧， 澳門外圍嘅賠率變化 有變化。 系啦， 个变化系咩咧？嗱，原本咧胡苏曾咧大揽马一赔四，好啦，今日嘅赔率，哇，一赔二啊，喂，好紧要啊， 临场起飞啊， 即系热咗好多啊！ 但我叫大家小心，个原因就系好多庄家氹你落搭咧，都会用呢招数嘅。 希望你投落去系嘛，即系投落去啊， 一赔四冷门，大家唔买啊嘛， 一赔二 翻热少少。半冷半热，咁就大家有个心郁啦嘛。 咁至于呢个林郑月娥咧，就系由 1.3， 1.5，咁就冷咗 少少啦。咁究竟庄家会唔会借住星期一、星期日嘅选委辩论，或者系呢个大纪元时报，甚至系庄家放料俾大纪元时报去做盘呢？ 系啦，嗱，呢个佢嘅怀疑啦。我哋只可以做我哋可以做嘅嘢。嗱，第一，我就话头先，我哋如果你听。一路听嘅时候咧，知道而家咧，我嘅朋友圈当中咧，亦都系仲系有中央嘅人咧，系喺度收紧料嘅。佢其中一个问嘅问题咧，就系话：喂，如果林郑上台嘅时候，那个情势会点啊？咁样呢个系第一样嘢。而家仍然系收紧风。第二，你睇到胡苏曾咧最新嗰个民调，香港01透过滚动民调咧，就已经。离开咗嗰个两成啦，变系21%领先啦。 领先21%。 明报嗰个调查嚟紧，我哋会相信嗰个除咗胡苏曾同埋呢一个嘅林郑嗰个嘅民意个差距会扩阔之外咧，就系、是、呢个奶妈喺两次呢个辩论所出嘅、 个反对率会上升嘅， 会反对率会上升，即系个 民意负值啊会犀利， 负值会犀利咗。嗱，呢啲都系而家咧，我哋会觉得我哋 predict 会发生嘅嘢，而呢啲会唔会影响个赛果咧？咁样嗱，有两种嘅可能性，我自己觉得，第一会唔会影响咗选委咧？嗱，我头先讲奴才派就，我觉得就唔会影响嘅，系影响一班咧嘅选委咧，都仲系一班嘅，即系话，譬如举例，佢都系支持香港核心价值啊， 或者是他只是即是所谓入建制派的是即是希望贡献社会一班这样的人啦，为数几多我不知道啦，始终有这些人的。第二呢就是一些呢就是总言之呢对于某些的刺激是特别反应厉害的，就是你行不我就是啦，就是你行把刀在我的颈那里找一日我就会反抗，譬如暗票我就会反抗，提名我俾你。 我又唔系咁乐观嘅，我对人性嘅睇法阴暗好多嘅。其实，即系我觉得系呢个选委咧利益集团， 系利益集团。 咁而呢个利益集团咧就系叫做奶妈积弱啊。 嗯， 呢、這个叫做弱 就对佢如对佢嗰种嘅附身咧就有 yes 系啦帮助啦。一个弱势嘅特首咧，你今日见民建联倾乜嘢？我话俾你听啦，唔系倾攞提攞呢个投票。倾下一届政府组成里面俾几多少位民建联，呢、這个先系最关键。民建联嗰啲人亦都会知道如取如葵就系呢个阶段啦。 好啦， 嗱，所以变咗好多时咧，奶妈个政府咧就一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啊。当佢个民望俾胡苏打到咁低嗰阵时候，佢唯有不断咧就系、是、叫做抱薪救火啊、嗯，就系将啲公职嘅位咧设俾呢啲建制派嘅政党， 嗯， 甚至设俾工联会啊，设俾民建联啊，设俾经民联啊等等。亦都系招揽一啲咧喺建制里边咧财大志大财疏嘅建制派嘅人，咁、 嗯嗯、 所以佢个政府注定积弱嘅，我觉得。嗯、好啦，跟住个问题，咁你仲觉得香港嘅政局系咪不可为，应该移民咧？咁样，如果奶妈高票当选， 嗯、 我哋低温已经讲，选举可以输，民主运动不能输。 嗯， 个原因系咩咧？呢、這个形势，奶妈坐咗个位，你觉得佢可以坐足五年咧？ 嗱，呢个我系一个 question mark 嚟嘅，因为咧政治咧就好似水一样，李小龙所讲嘅水一样咧系流动嘅 ，my friend 系 be water my friend。嗱，政治嘅形势都系水嘅，即系大家成日觉得极权统治者咧系会有一种全权咧，呢个系我一直唔相信，亦都系历史话俾我听唔系嘅， 冇咁易啊， 系啦，所以咧政治形势从来都系一个流动的状态是会变化的，所以我成日强调人可以失望，在这件事上面你可以失望，但你不可以绝望的，是会变化的。好像刚才世伦所说，究竟如果当林郑上了台之后，他是不是真的可以做足五年呢？其实就要看个政治形势， 因为这么弱势的政府，一个这么强硬的中央政策，两样拍在一起，你估会有什么后果？所以我就说第二个，你问我，如果我是站在一个社运，我不是看香港整体利益，如果我真的要永续社运或者永续这个民主运动，最好的情况是什么呢？奶妈当选和薯片高民望落选， 嗯， 这个呢就最 符合，但一定要民主派是做啱嘢， 最符合所谓社运的利益，这个反而是， 嗯， 当然我不想的结果是这样，我希望曾俊华当选，因为我事实上亦都知道很多市民是不想再那个的撕裂的情况一路下去。 我都离身，我是希望曾俊华 当选。但如果你说我再从所谓的泛民的撕利角度去看，最好是六成民望的落选，你想想多少人那种情绪的反应和愤怒是会发泄在下一届特首身上， 嗯， 任何一个黐埋去都会死，包括奶妈本人死得更惨， 嗯， 好啦，个后果就要睇咩啦？胡须有冇后着？我成日都话 嗱，呢个咧我就觉得系好重要嘅，就系、是、对胡须争啊。因为点解 佢自己都要谂噶？我觉得真 系你自己要谂嘅，即系话咧嗱，胡须就话我冇谂过输咁样。OK， 我可以明白呢句说话嘅意思啦，不过我就唔讲我明白咗啲乜嘢啦吓。咁但系咧，我就会觉得咧就系咩咧？如果胡须争输咗之后咧，其实胡须争系唔可以怕啰柚走嘅。点解咧？因为你实在咧 背负咗太多人嘅期望， 背负咗太多人期望，你太成功啊！嗱，呢个就系咩咧？所谓头先我哋 offline 讲啊，祸系福所依，福系祸所咩话？ 归 系啦， 亦都系叫做诶呢个诶美国漫画嘅呢个最新嘅改编嘅呢个英雄电影啊，叫做香港特区之英雄崛起啊！喂，你就系咁诞生噶咯？ 你而家系英雄嚟噶啦，你而家系英雄啊！而且你即系背，好似有咁讲啊，你嗰啲嘢做得咁成功，包括咩？你讲嘅团结、信心、希望咁样，唔知啊个 sequence 系点啦吓。总言之，我嘅意思就系话，你呢个咧系唔系你做特首先至可以 carry 嘅一种嘅信念嚟嘅？你 even 你唔系特首嘅时候咧，你都系可以延续你呢个信念。 去落实，包括譬如举例，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你睇到陈方安生啦，系咪啊？陈方安生而家搞咗一个叫做公民教育， 得噶啦。佢同 Anson 有一个好明显嘅分别、啊、，Anson 系冇直接同群众建立嘅关 系， 佢系一个贵族，一个 blue blood。仲系埋鬼佬堆，请几请欧志华嚟去讲个 talk show 500蚊嗰只。 佢我嘅意思咧，佢要做得多过阿 Anson 噶。 胡苏系另外一种， 佢要做得要多过 Anson 噶。 即系话，如果佢将来做唔到特首，佢要喺特区嘅政治里边扮演一个角色系咩咧？佢就要会领导一个所谓中间派 啊。 而呢个中间派，你睇到今次薯粉之恐怖系咩咧？就是、佢可以令到长毛收皮啦，令到嗰啲阿邵家臻同我生，无论我 post 乜嘢喺 Facebook 讲呢个通州街嘅。嗰啲嘅露宿者，佢哋都系下边喺度闹我，点解唔all in战争 啊？ 咁嘅情况底下，一种咁投入嘅一班薯粉，其实佢可以成为一个香港政局嘅一个突破点。 咪就 系，即系话将来嘅泛民都会受制于呢个温和势力一个，但系呢个前提取决于胡苏有冇一个政治觉醒 啊？ 佢究竟对于今次嘅成功嘅理解系乜嘢？系一个公关上嘅胜利啊？因为香港人将个感情投放在他身上，将个希望投放在他身上，我希望他会觉察到这个不是公关胜利，这个绝对不是公关胜利，这个是香港人对过去五年政局那种的沮丧失望，他投放了个希望在他身上， 这个绝对不是公关胜利。因为为什么呢？你已经成功了，胡苏贞，你是成功了，是什么呢？你成功了将这个的意念注入了香港社会当中，就是包括你所讲的，喂，不要非黑即白啊，不要将大家要修补那个撕裂关系啊，诸如此类。你这个的意念呢，已经是成功注入了香港的社会当中。二，不是一定要做特首才可以将这个意念继续去发酵，再继续去叫做去开花结果的。咁所以呢，其中一样嘢啦，嗱，讲实在啦。讲实在就咩呢？你其中一样嘢咪就係组织所谓嘅影子政府囉。即係影子政府第一个政团啦、啊。但係其他点解泛民主派呀嗰啲人冇嗰啲嘅政党政团係冇能力去做呢样嘢呢？因为喂大佬佢点样呀、啊、有关呢个财政好教育好各方面嘅嘢，佢要搵一个嘅所谓嘅呢一方面有经验呀、啊、有嗰个嘅所谓对政府好熟悉嘅运作呢，佢好难搵呢啲咁嘅人。 但係啦，佢会亦都 受到。但胡苏贞你有喎、啊、你 有好大嘅引诱，话俾你听、啊、共产党呢佢一定会摆平。摆平嘅方式你睇唐英年你就知道。 俾个。 摆平唐英年嘅方法就俾个政 协常委。政协常委去做囉。 仲有整个江苏同乡会。 啊。 就泵水。所以我就话呢，胡苏一样会面对呢啲咁嘅嘢嘅。 啊。 亚投行也好，乜春春也好，北京的咩经济改革顾问好，乜都好，甚至比个高啲嘅位置都得。问题佢可唔可以 say no 咧？佢会唔会 say no 咧？第二就系佢会唔会继续企翻喺香港人呢一边咧？ 啊， 呢、這个亦都睇佢败选宣言，我觉得佢已经准备紧嘅啦。 嗯， 胜选好，败选好， 咪两个宣言都要 两篇嘢都准备紧嘅啦。呢、這个就睇到市民对佢嘅期望，最终会唔会变成失望 啊？ 如果佢有呢个以败为胜嘅觉悟咧，呢个就是香港之福。 系啦， 以败为胜嘅意思咩？ 以败为胜， 我高民望落选，第一暴露呢个小圈子，第二亦都打残咗下一届特区政府嘅支持度。 嗯， 从而令到个民间社会嗰个力量出翻嚟，但系佢要选择企喺民间社会呢一边，而唔系企喺权贵嗰边。 系啦， 如果佢冇呢个觉悟嘅话咧，我宁愿你退休，都唔好做嗰啲嘅。 系啦， 中央掟出嚟嘅狗骨。 系啦。 你食嚟做咩啫？六成几嘅人支持你，而共产党可以一句就话我唔信你，就可以 write off 咗呢啲民意嘅。你值唔值得去 serve 一个咁样嘅政府呢？我相信佢自己有个谂法咯。 嗱，我谂咧， 如果唔系一 flip 嗰下咧，啲人咧就会闹到你扑街嘅真系。 嗱咁讲啦，我希望我冇信错你啦，即系胡苏贞，因为我又觉得你嘅智慧咧，嗱你又 佢会睇得到嘅呢样， 你又识打功夫啦，你又识佢添啦吓，你即系我觉得以佢嘅智慧咧，即系。最下嗰隻呢就叫做接受中共嘅一种嘅叫做咩亚投行好或者 狗骨式嘅利益啊。 呢个係最下隻嘅，因为点解呢？你将会嗰个嘅民望呢仲差过林郑啦。即係如果係咁讲呢，你人生 差少少去到五千喎，我哋今日。 哇 哇真係。 喂，继续啊，继续啊。因为点解 念力够成债。 你够胡苏啊。我觉得呢，因为点解呢，你记唔记得肥仔聪讲过一样嘢。佢讲过一样嘢，喺佢点样 ？How the people remember you？ 嗯 ，OK， 嗱呢一样嘢，肥仔聪，你讲得非常之啱。 坦白讲，如果佢愿意企喺嗰个香港人呢一边 啊， 你要 fringe backer 筹旗 啊， 大把人捐俾你；你要搞智库，大把人俾你； 你 要搞智库加影子政府， 大把人， 大把人肯帮你。唔好话净系市民，包括商界， 系 包括政界都会肯帮你。到时林郑就晚晚都瞓唔安，坐唔落。我话俾你听，呢个系最大嘅 revenge。 系啦， 呢个就系对林郑最大嘅 revenge。你攞咗嗰个位置，你都坐唔稳啊。 系啦，所以我希望呢句说话都用阿聪呢一句说话送翻俾阿胡苏贞，就系、是、How do people remember you？ 呢一样嘢咧， 唔系净系打嗰一场漂亮嘅选战，我觉得唔足够。我觉得真系。 你之后点？嗱，你做咗特首就最好啦。 What next？ 系啦，咁如果系做唔到特首，咁点咧？就真系系时间谂下噶啦，系时间开始谂噶啦，甚至喺败选宣言里面咧，要讲出嚟噶啦。 喂，呢、這个你睇到蔡英文上一次败选最后一里路 啊， 嗰段说话几咁感人 啊！ 当日几多人喺台下泪流满面，系咪？结果佢真系走埋最后尾一里路，大败呢个国民党。 嗯， 系咪？呢、這个就系一个 revenge。所以我就话，如果喺高民望、香港民意一众 all in 将战争嘅情况底下，共产党最终系逆民意而行嘅，呢、这、一个仲大镬个掟砖，我话俾你听，嗰、那个政治嘅后果，系仲大镬个掟砖。但系政治始终系咩呢？系以人为本嘅，嗰、那个 actor 嗰个人本身，佢能唔能够把握住呢个时机、呢、这个民气本身去开拓一个局面咧？呢、这个就系 second life。我觉得，做不到特首都可以有 second life 嘅， 系啊， 就是话你可不可以比陈太更加行前一步？陈太的问题咩咧？佢 connect 唔到香港人，佢 connect 到权贵，而佢做嗰啲嘢系冇办法落到去落地嘅，冇办法落地。胡苏一路嘅 campaign 系咩咧？佢系落地嘅。你睇到佢喺西九龙嗰个黎太啊，喺众新闻写嗰篇嘢，其实嗰篇嘢好感人嘅，其实系咪？佢话因为。我见过香港曾几何时是有一些这样的人的，包括彭定康，是自发地得到群众的支持，是吗？我见到他的身影好像这个逆水送别，其实最感人就是那一刻，大家知道他输，其实所以就觉得好像烟太子丹逆水送别咯。但我觉得又不用那么伤感，你问我政治始终都是要有些林林这些这人在装饰一下的嘛。系咪？如果你讲到咁伤感，大家冇希望啊！你明唔明啊？ 林林系你嘅希望啫，唔系我， 总好过垃圾桶啊！系咪？即系你唔可以搞到嗰个 show 咁伤感噶嘛？系咪？大家见到你高票落败或者败选之后，大家抱头痛哭，然后大家喺度洗版，喺度我要移民，大家想香港系咁咩？ 嗱， 佢想个campaign嘅结果会系咁咩？ 非常重要。嗱，我希望咧，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我都希望咧。即系我哋每一次咧，我哋出嚟讲嘢嘅人，我都话我唔系时事评论员，我系一个 advocate。我嘅意思系咩咧？其实我哋要仲系一定要保持嗰个精神状态咧。如果唔系咧，你谂住啊，我已经努力咗30年啦，咁但系好似都仲系好似民主政 治民主运动一事无成咁样。 嗱，唔得嘅，我哋唔可以用咁嘅 mentality。否则嘅时候咧，就大家不如真系咧饮杯茶食个包，翻屋企咧就瞓觉就算数噶啦。即系话咧，胡苏贞大家要有个心理准备。如果佢做唔到特首，系咪天跌咗落嚟咧？就觉得哎呀，香港冇希望咧。我绝对唔希望咧呢一种嘅叫做气氛咧系 spread 开去。 唔会噶嗱，所以我哋觉得咧就。节目尾声我都讲咧，就系星期日我哋会有一个 live 嘅节目，就系睇住一路开票嘅情况，朝头早十点钟一路睇到个点票嘅结果，有冇最后尾出现呢个东方反胜呢个恒大嘅结果？ 嗱，仲有星期六大家自己决定啦，即系因为咧民阵咧就搞咗一个嘅叫做游行喺五点钟铜锣湾东角道集合，咁咧就星期六究竟胡苏贞会唔会有造势大会咧？咁我又唔知道。咁总言之咧，嗱，我觉得你哋咧，如果系与其咧担心嗰个选情咧，就不如用一啲行动咧嚟去即系参与，因为咧点解咧到最后嘅结果系点样样都好啦，其实你嘅参与可唔可以影响个赛果咧？我唔知道，有机会可以，但系另一样嘢就系话，你点都系一个喺呢个历史嘅洪流当中咧，要系用行动咧嚟去。尝试尽力 尽过你的力，然后跟住我所讲政治是浮动的。如果举例今次呢个胡苏贞落败是在一种嘅完全没有任何嘅抗议声中，然后跟住落败嘅话咧，你就知道啦，即系中共会对呢个信息嘅接收系会如何咧？佢点样睇呢件事咧？呢、这个会影响林郑能唔能够做足五年咯？ 其实我觉得世事真系好难料嘅，正如我哋今晚嘅听众睇直播嘅。去到4900都过唔到5000，系嘛？世事， 你系咪想继续倾落去啫？你要破纪录 啦，真系，我觉得大家既然咁吝啬你哋嗰个嘅呢、这个，即系我哋呼吁咗咁耐都过唔到5000， 破纪录啦， 系咩？ 4900仲唔破纪录？ 唔系啊，上一次我哋直播呢、这个直播登台直播电视， 我哋 讲五千啊， 我哋讲呢一个夺命捞松呢个节目啊嘛。 好啦，今日到此为止啊，真系。咁咧就保持住把声先。 你睇下佢几中意呢支酒， 系啦，就仲要最后尾仲要扯到去呢、這个下个到扯到星期六啊。咁所以咧就今集嘅时间咧就多谢大家咧奋力支持去拱到我哋去4900历史以嚟嘅新高峰。咁我哋希望咧就系、是、无论今个礼拜日嘅选举结果系点都好咧， 大家要继续， 你都继续听我哋嘅节目，呢个系最紧要嘅呼吁。今集时间差不多了，星期日见，拜拜 拜拜。 城寨是香港真正没有大台没有斗策只有群众的地方，一班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使出18般武艺施展浑身解数，大家在看的是城寨，我是刘世良。 哇，天才一踢啊！